心跳会危险，一直安静坚定前，我就是能够收到你的想念。可不可以让我相信你的爱很安全？可不可以没有秘密，心纯净像蓝天？爱会不会搁浅？我只想要每个阴天因你变成晴天。就是能够收到你的想念。